个歌手呢到底会不会唱歌，唱功到底怎么样，一定是要去听过现场才有更深切的体会，才会更加清楚。戴佩妮现场的功力呢确实不错，虽然她看起来很瘦小，但是听她唱歌呢总觉得她应该有非常狂野的一面。 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她的名叫辛迪维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她丑小鸭。春去秋来没变化，她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 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他的名叫辛德瑞拉。王子白马，现实神话，梦里梦外不属于他。这般年华无情啊，他期待奇迹般的潘多拉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带你听到林子祥这首老歌，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。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共你双相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多闲事，